像是柔情，愿你静听欢乐声，昨夜分子相为忆，共舞一生美妙情意，月下双双牵引，不爱定情结下欢醉忧，缘分乃三生。

是如何慢慢在凋谢，多想要向过去告别，当季节不停更迭，哦，却永远少一点坚决，在这寂寞的季节，又走过风吹的冷夜，这寂寞的季节，还是寂寞的季节，一样寂寞的季节。 多少篇光荣的历史，我一定记不清。千千万万个生命，在大地的怀里，万万句句的流水，涌在心底。不稀奇，多少次艰苦的开始，他一样爱过去。 患得患失的光阴，只是从前的命运。 奔向未来的憧憬，充满大地。 想起你的吻，想起你的心，在我呼吸和肌肤之间，时间与空间一个好远，像爱时的对话都清晰在眼前，爱你像一场烟雨，眼凝望都很华丽，每一次触碰你轻轻的约会，蔓延甜美的奇迹，像爱是一场 填满你寂寞的夜。